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唐阿伯讲》。呢集依然有我嘅拉丹， 我郑多嚟， 仲有我啦，神秘嘅大老温啊！ 大佬啊， 大头好大啊，最近 系啊，好烦， 头咁大啊，点 解啊？ 好烦啊！啲事成，而家成日要排队啊，好烦。 又排队，上次咪排完队买啲厕纸嘅。 唉，又唔知咩乱啊！最近又 系嘛？厕纸之乱之后唔够一个月，个零月啦，系嘛？ 啊，大家嘅热门话题啦， 又排队 啊？点啊？咩话题啊？ 冇乜话题，嗰次话而家讲紧499中华电信之乱啦。 哦，系系。 咁我哋使唔使介绍一下？系啦，因为香港朋友未必知道。 系咯。 咁你又讲下啦。 咁啊，就因为香唔系呢度就台湾有一间电信公司叫做中华电信。 系。咁龙头啦，大 嘅大嘢，即系话，有啲朋友话，你台湾买边间公司嘅电话卡最好啊？咁样。 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啦，或者有啲台湾大哥大啦，咁样。系。咁嗰啲。咁所以中華電信都好大嘅，咁網絡好多係佢嘅， 已經係最大嘅啦，唔係好大嘅，最大嘅。 即香港電信咁咯。 係啊， 最大。 咁就依度就突然間前嗰幾排就突然間有個消息就話大優惠啊，母親節啦。 母親節。 咁咧就499就食到飽，就唔知簽 獎。四G網絡 。就唔知係 簽咗三十個月 ，三十個月，即係接近三年咁滯啦，即係兩年半咁。 但最慘就佢限七日。嘅時間嘅啫喎，佢可以去申請嘅啫，過咗就冇嘅啫， 過咗冇。咁所以咧就，因為其實依度 around， 咁你本身用嗰間，你食到飽，即係食到飽， 即係 香港叫咩？任用嘅，幾多錢到啊？俾佢 1499， 1399， 我都係用1399， 你都係1399， 係 咁樣。咁所以 有冇去排隊坐啊？ 爭住， 所以499係即係接近係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中間嘅，好吸引嘅，咁同埋就變咗係慳好多，好似慳好多， 嗯， 咁所以咧就全個台灣嗰啲所有中華電信咧就排曬隊，新聞咧播幾日，即係播嚟做乜？ 爆到唔俾佢哋放工啊嘛， 咪咯，又話又嘈咁樣，咁我睇電視咧就話如果佢哋計嗰條數咧，本身你自己有個 plan 已經接近過咗一半嘅咧，再轉 plan 咧。其实有着数嘅， 即系违约系 违约就要執行翻你嘅合同里面嘅违约金 啊， 就系有着数嘅。 哦， 但系如果你啱啱只不过系开始咗新嗰个合同嘅几个月咧，其实系唔划算嘅，所以就 因为赔得太多 系啦，所以就even 点都好啦，就吸引咗本身佢哋依家本身中华电信嘅用户啦，转 plan 啦，又吸引埋其他。嗰啲電信公司嘅嗰啲 number 客又轉過嚟，係啊，所以就即係一時佳話啦，咁啊變咗係499之亂啦， 好混亂啊！因為我有親戚朋友都去，竟然真係去排隊啊！ 夜晚排到11點都有，然後日頭今朝早我過嚟依度雷房嗰度啦，仲係好似人排隊。嗰陣時我啱係9點幾喎，佢係可能唔知11點定12點喎，排幾粒鐘喺度排曬隊， 咪真係都好誇張咁 就。即係台灣人好中意排隊。 唔系，因为其实咧，我觉得台湾普遍嚟讲，佢嘅电信费用都贵过其他地方，即系其他国家嘅基本上，即系我认为。 我唔知其他地方钱 唔知嘅， 唔系而家 你 香港几钱啊？ 香港而家好似都系100零蚊啫嘛，好似系嘛？ 唔系， 唔系咩？ 几百蚊噶啦。 我 觉得上网咧，我个人觉得啊，上网依度就平过香港，打电话香港就一定平过 香港呢度。哦。咁即係499係可能平過其他好多地方 嘅。499即係舊幾隊嘅喎。 嗯嗯嗯。 你要我要強調係4G無限上網喎。你香港試下叫無限上網去收佢幾錢？ 嗯。 不過而家仲冇無限上網啊？ 我 取消曬啦。 其實我計到㗎，我想乜無限上網？我要買80G，唔係8G啊，我係10張卡嘅 group 埋一齊，咁都算要無限上網啦。你睇下佢計幾多錢俾我？200-300蚊8G，80G 咪2000幾蚊。 哦，即系都真系好平嘅。 所谓无限上网系佢唔坑你啫，你呢度坑你，我逐秒钟，我就算1G/1秒钟，我一个月咁多千秒钟，我乘埋都系有条数噶嘛，点会叫无限呢？有限嘅一定系，即系咁啫嘛。你如果系以嗰、那个即系用量嚟讲，无限上网你香港系一定贵过台湾好多倍。 而家呢个问题唔系因为。啲人差唔多到期去轉， 係 而家係好多人，譬如啱啱申請完3月、4月申請完咧， 就唔鋸， 就喺度嘈， 係 呢個先搞到咁大問題， 係 即係佢話哇 爆上去先1499，你突然间呢个月有咩？ 四九九 呢样嘢就系、是、呢、這个亦都可以睇翻到台湾一啲人嘅价值观啦，所谓合约精神，为你签嗰啲约噶嘛。 系 咁，你等于百货公司今日买完嘢，下个礼拜人哋大减价七折，咁你又攞翻去 退货， 退货又买过。 不过台湾会做嘅呢啲嘢， 系好多。阿婆老婆都咁做啫，呢啲有做噶，即刻拎翻去退货，然后再买过啊！好多兴嘅，呢个台湾就系咁噶啦，呢个系兴嘅。咁但系我咧，我坦白讲，事实嚟嘅，我系上啱啱四月换咗新电话， 啱啱先签约， 啱啱签约啫。但我都完全冇谂过会去中华电信改，咁咩签个约咁啊？当初同我有埋电话噶嘛，同埋电话优惠有好多嘢喺晒度，咁你冇得咁比较咯。 唔係客觀上理性上嚟講，你簽咗約就要有呢個合約精神㗎啦。你 冇得嘈， 你因為你當其時都計過呢個數係你可以負擔到，你先肯簽㗎嘛。 係 咁你唔可以再要求人哋之後唔可以降跌價或者升價。咁升咗價點？ 升咗價你咪撲到啊！喂唔啱喎，我上個月簽咗平咗，你要加 你收翻我多啲喎咁啊！ 即係唔可以咁睇咯。 市場機制係要自由，你唔可以要 求可加可減。 市場機制尊重法治，依啲就係法治，合同法治係 啱嘅。唔係呢啲，我覺得咧，如果普遍香港人咧，其實都有啲共識嘅啦，因為 咩合慣啊， 香港成日都係咁樣搞嘅啦，啲嘢成日即係第二日就 跳嚟跳去 就抌嘅啦，開始 唔係其實嗰陣啱啱其實十幾年前香港又係啱啱好嗰間電信公司搶，即係咩優惠咧，其實嗰陣時我都有噶，即係用咗唔夠半年啊，轉 plan 啦，轉第二間啦，咁佢真係搶喎，搶得佢 補翻啲罰錢俾你， 你轉到過去都仲係有著數。咁樣即係還咗， 香港人習慣㗎啦， 習慣咗㗎啦，因為真係恰開㗎啦，已經冇乜問題。 我都試過啦，譬如我帶佢去某某電信公司啊，嗰時喺香港，即係十幾年前啦。我入去，我用開呢間台唔錯，我介紹佢啦。跟住咁個卡 優惠 幫你搞曬啲嘢，搞完咯，搞完之後同你講，喂，你介紹朋友咧又有優惠 喎。哦，所以係 頭先你同我講，你我真係掉佢啦，真係。佢搞曬，我、哦、唔好意思啊，咁樣你咁廢嘅，哦，係咪我介紹佢嚟？你唔講，禮拜之後話你介紹有喎，啊，撲街，即係香港係咁啊，已經收夾關咁樣， 冇得追究嘅呢啲。 其實我覺得係都係一種羊群著數心理咧，喺邊度都有。台灣係更加 蝕底心理係嘛？驚蝕底嘛？ 都係嘅。 咁你全世界都係嘅，尤其是香港人嗰啲就係話即係。執輸行頭就慘過敗家啊嘛！而家慘過敗家係唔得噶嘛。 係，唔係因為最奇怪就係我啲香港朋友啊、親戚朋友，佢唔明啊。咁人哋跌咗價，點解咁嚴重咧？搞到咁樣，因為成日都有噶啦呢啲，你跌價各樣，係 啊， 係咪先？啲好平常啊，香港成日都搞噶啦呢啲咩一蚊雞啊嗰啲咩，個個都唔通你前日食嗰只100蚊嘅雞，而家要攞翻出嚟咩？咁、那個個生意係咁做噶嘛，啲人咪唔明咯。 呢度亦都睇反映到台灣啲民情，同埋亦都可以睇到做生意其實真係 好慘啊！真係好慘。 我記唔記得嗰時渣打銀行有一次，都幾年前噶啦、 啊， 好似學香港啊，存款低幾多錢收手續費啊？ 哦， 嗰個政策推咗出嚟半日咋收翻啊？ 半日添啊， 俾人嘈到啊！你可以 search 翻啲新聞噶，半日 啊。 香港話做就做啦，話咧嚟咧嚟啦。 因為香港政府係企喺銀行嗰邊啊嘛。 係。呢度跟住唔知有啲立委定咩出嚟一嘈呀，半日就取消啦。啊，冇嘢冇事發生過，冇事冇事。 係。 可以話要扣錢啊！如果你户口結存不用，香港知道結果唔會有咯。 係啊。 香港都唔想你香港人擺錢咧，又想大陸人擺錢喺度啫嘛。 係啊。唔係，其實喺台灣做生意咧，尤其是嗰啲服務性行業啊，譬如餐廳啊嗰啲咧，真係好難做噶。因為嗰啲客咧係大曬嘅，幾乎好多。 我覺得睇到嚟自澳洲嘅客 好多。 我自己計 到呢啲例子講， 我自己計佢啲數，哇！搞錯，真係好辛苦賺到嗰個毛利咯。 係啊，因為你唔可以用香港嘅狀況咧嚟台灣比較。 香港咧 係死硬， 香港係 死硬， 硬開你啲客啊，佢都啲客都死死地地翻。 係啊。系啊， 同埋香港系冇澳客嘅，唔好同我讲香港有澳客，啪你出门口啊！ 因为我见过好多好多啲 case 咁样嘅，即系做餐厅嗰啲又系嘅，好惨嘅。个门口即系有摊水，人哋跣低或者唔小心扑亲， 哇告你啊！ 你个餐厅都要负责嘅，你喺门口嘅话，你知唔知啊？你冇适当嘅标示，跟住冇防滑嘅设施，跟住冇乜嘢各样咧，你嘅责任都可能负一半啊，最起码。即有啲咁嘅條例喎，你唔好以為好簡單，呢啲唔關我事就冇事喎。你試下做生意你就知啊。 係啊， 同埋你做啲網購又好，或者嗰啲商店又好，哇！人哋真係用得唔好，要退貨，你又要退俾人哋。你試下唔退，你試下 又費咗事買。 你試下唔退，哇！可能網路霸凌啊，跟住成扎人嚟揾你啊，耍命咩咩金咩嗰啲咩錢咩金 最頭先佢講 話嗰啲乜鬼啊？ 問題係話你就算退咗俾佢嘅，佢 都可以唱衰你啊！ 全部落曬單，即刻第二日全部取消， 睇你點頂，你就唔好接嗰啲外賣啦。是不是先？你减唔减接啊？一次去落三五个，三五个加加埋埋四五十公里，佢话全部唔要，好多呢啲例子啊！ 好衰嘅，其实已经好缺德。 真系唔系喺台湾咧，真系尽量唔可以得罪啲客咯。当然啦，有当年都好多无理嘅客，但如果你觉得即系衡量下，你觉得诶呢、這个即系俾啲着数佢算啦，赶佢走定点样就即系息事宁人会好啲。如果唔系真系好难搞，真系嘅，即系遇唔少呢啲咁嘅嘢嘅。 另外今次我都答多几句啦，呢个四九九之乱咧，其实未完嘅。 嗯， 未完喺边度呢？你而家喺中华电信立咗咁多客啦、嗯，你嘅网络系统可唔可以 support 到突然间好似多咗万几客先？ 哦， 第一啦，咁可能后面咧就会开始会，即系我 forecast 到就话可能会有啲人投诉啦，开始 网络太慢， 系网太慢啦，成日断啊咁嘅嘢啊。好啦，第二。你而家俾搶咗人哋啲客喎、搶咗譬如話假設係台灣大哥大、或者搶咗遠傳咁樣，咁人哋之後下一次可能係端午節係嘛？端午節大 圍 再攣過三九九，哇死咯又排餐夢喎又， 係啊， 好劇 性競爭係 啊，嗰陣時我喺廣告喺近時香港都試過係又係咁樣搶啲客，搶嗰啲電信客， 咪玩呢個喉戰咯， 係啊，送 iPhone。送 iPhone 系嗰啲一定会系咁。 唔系，其实我觉得有阵时抢啲嘢真系几无谓下嘅，即系你以为好似平咗，其实未必有着数。即系好似头先阿郑通嚟话斋，你嘅网络品质得唔得？其实以我嚟讲咧，我觉得全台湾上网嘅品质咧，中华电信系好差嘅。其实，即系我自己用嘅感觉啊，系其实反而系冇台湾大哥大咁顺畅添。因为我可能用嘅地区比较多系都会区为主。咁聽講話中華電信咧，對於山區各方面咧，會可能報嘅基地台會多啲，但都我都去過啲， 我都 偏遠，都唔係咁好得去邊嘅。 我點解用中華電信咧？ 咁因為我自己網絡，因為佢本身網絡打又免費， 哦， 同埋又唔知有咩優惠咁樣。 但我之前用台灣大哥大好鬼差喎，我先轉中華電信。 上網嗰啲啊？ 唔係屋企打電話或者上網係咯。 唔係你用屋企個又唔同，因為屋企咧你可能隔離個基地台咧係中華電信強啲，大哥大弱啲。因為我最明顯個例子就係我成日行高速公路嘅。 哦。 台灣大哥大嗰陣時咧用咗幾年嘅，唔知五六年添嘛，仲係未斷過幾乎。但係中華電信咧一條路可能斷成兩三次嘅，基本上成日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係好嚴重 嘅。我用遠傳嘅，因為我係最用最平最平嗰只 plan 嘅。但系我入咗去台北咧，差啲嘅；中南部咧顺好多嘅，尤其是南部咧，我喺台南咧，我觉得好好用啊。所以其实每一间都唔同， 每一个 地区，每一个好似话山区市区都唔同嘅。 咁样试下咯。 所以我都预计到，如果四九九咧太多人用咧，我谂我之后一两月咧应该 系可能会嘅， 应该好大镬。系啊，因为已经成日我投诉佢噶啦，中华电信话喂，你我讲一通电话几分钟，一日断两次，你叫我点用啊？跟住佢即刻肥佢之后佢话啊，你喺边个地区啊？快啲话俾佢听，佢去补救点样？ 补啲线， 次次都系咁样啊！所以成日遇到呢情况，所以未必有平嘢会好有着数咯。即系之前买咁多位厕纸堆晒屋企满晒，咁又点咧？而家系咪先？你要搵位摆，而家价钱咪又系？同以前差唔多， 講廁紙仲煩啊！我係通常一兩個月去一次 Costco， 我買兩大包嗰啲廁紙噶嘛。嗰次買唔俾我買啊，只買一包啊。 係啊係啊，後屘就 係咯，行都幾轉啫嘛，要咁樣 噶。唔係後邊隔離嗰個， 後尾個女人話：我冇買廁紙啊，我幫你買啦。 嚇，仲要配額添啊？ 係啊，玩配額嚟嘅，佢煩啊。 佢幾時再去我嗰上再 冇啦，而家大把啦。 唔係佢買嘢啫，唔係買廁紙。即係幾時再去 Costco 啫？我兩個去一次啦，平均。 其實都唔需要呢啲嘢啦，我覺得。即係咁講啦，我覺得。台灣呢個現象真係。 乜？其實你當係一個小品嘅八卦嘢，嗰個時依排興依樣話題，咁啊當喺度睇戲咁睇連續劇咁幾得意。 係。不過都反映一個現象嘅，表示就係。台灣的經濟狀況和民生狀況真的都幾差， 因為有啲即係市民為咗慳少少錢而不顧一切， 依啲 去排隊去攞嘢， 貪心嘢嘅喎， 係咯，依啲貪心，即 係 好似近時有套漫畫啊。阿董建华排队俾呢个超级市场，佢话做咩你唔找五毫子俾我？即系你知啊，你贪嗰种兴奋啊，系好开心嘅。 即系啲人去买厕纸咁样揸个 Benz 或者揸咩靓车去买。 你嘅油，你啲油 有钱就贵啦， 即系特登停个停车场一个钟一嚿水嘅可能。跟住又買兩串廁紙咁樣啊， 買成車啊！ 我今日慳咗100蚊，幾開心！ 即係我覺得真係 有冇錢無 謂。原來喺朋友堆講咗三日， 真係無 謂。係咯，咁啊，即係大家分享下呢個有趣嘅 目前嘅現狀啦，係啦，現狀。 好啦，咁啊， 係啦，得意啦， 下次再傾。 係咯，我哋睇下下次再排隊，再睇下咩 排啦。好，係咁， 拜拜， 拜拜。